了， 不是， 我操！ Hello， 拜拜 拜拜， 欢迎收听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记得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虽然冇 update， 有啊，有人 subscribe 噶， 十咗先 啦，十啊十先咧，唔十我点 update 啫？ 系啊，十咗我哋就多啲 打电话。你唔 update 我点十啫？好耐冇录音。 是嗎？ 但大家可能觉得我哋好耐冇 update， 知道我哋都好耐冇。 系啦， 系啊。佢话诶，有都好多人话， 终于有得听，有听未啊？条颈好长。 佢话而家都唔知道你哋几时 update。 就系杀你个重头。 系啊，诶 ，we try our best。 好啦， 今集讲咩话？ 今集广东话。 集集都讲广东话噶啦，我哋成日话搵一集讲国语啊嘛，记得。 对啊，讲中文 有冇字幕？我惊人哋 打入字幕，系打入呢个台湾嘅 podcast。 唔系，如果我哋真系搵一次录呢个国语嘅时候，当我哋唔识讲嘅时候，我哋讲翻广东话。 系啊系啊， 嗰句又唔知点讲。 但系嗰个用国语做嗰一集系讲咩先？ 咪就系讲点解你会识讲国语啦？例如 都得喎， 系啊，几好啊。 下次我哋谂谂啦， 都得喎。 系啊系啊，你歪歪你好有经验啦呢个话题。 歪歪。 我是杨怡， 系啊，讲下。如果问人哋听唔 又嚟， 又唔认得，又 系 咁 会 噶？点知即系当佢每一次都系第一次啊嘛，初恋咁好啦。 吓，好多人最近先听噶， 有啲人又会调翻转头。 有最近有个新 fans 话好中意阿牛啊，你冇睇到啊？系啊， 我冇睇到，我死啦！ 佢话我系你哋嘅新听众嚟噶，佢话我真系好中意阿牛啊。 香港噶， 系啊， 因为有啲系外地嘅，而家好多。 我除咗我，真系唔答咩好。 有 阿牛。而家怕丑系， 我有心有心有心， 系咩？我唔知道，我冇睇到。 作为一个新听众，我听到好上瘾，笑到扑街，真系冲凉都要听，特别中意阿牛。 突然之间爱我，请留言。多谢呢位听众。 呢个环节 cut 咗噶咯。 应该叫佢系 Daddy Boo。 我开埋名添啊！ 好多谢呢个 Debbie。 可能到呢集播嘅时候，佢已经冇听。 会嘅。 佢已经冇听， 系上星期三留言 嘅。你 at 佢啦，而家呢个上星期三都唔知人哋呢个几时出。 我播嘅时候系半年前星期三， 系 留言。 系今日我哋系讲一样嘢， 个名应该已经好明显啦。 因为系睇咗个 post 先会揿入去听噶嘛， 应该系嘅。Suppose 我谂呢样嘢每个人都 或多或少都接触过， 或者你而家咧已经系， 或者你而家。 有下一代啦， 系啊， 你啲仔女都会做呢件事啊， 系啦，或者你安排你嘅仔女做。 而家有冇人唔补习嘅咧？ 冇，我觉得而家反而系个个都有啊嘛， 比以前更加普遍咯咧。 系啊，只不过系咩类型咯，即系咩形式嘅补习咯。 我见到有一啲佢哋而家，我成日听到咧，唔系补习嘅 term， 即系而家讲紧可能我哋同辈嘅人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唔系讲补习，佢哋系讲兴趣班啊，即系反而系嗰啲啊，一定要学一啲嘢啊咁样。 兴趣班就梗嘅， 系啊， 一定有， 一定有噶啦，而家因为 先系功课嗰种补习。 因为譬如佢入学校 interview， 佢有多样才艺嗰啲， 多咪多几分啊嘛，系嘛，似计分。 咁总之佢哋一定会学一啲技能噶，唔好错我哋以前。 我哋有咩技能？ 唔一定。 我哋想学嘅时候，阿妈话：，诶，嘥晒钱，唔好学。咁 啊， 得闲 嘅， 唔好搞。 系啊，边个嚟接你啊？ 系成日其实接送真系个嗱，而家大咗我知道，其实接送真系个问题嚟。 系嘅，即系因为你学嘢可能系另一个时间。 因为平时嗰个屋企嘅 flow 嘅 routine 系咁样，突然之间要加样嘢，要调， 因为钱啦，系咪？二来就系时间啦，即系你去咗嗰度，有边个嚟再帮你 陪佢去， 或者有冇人带你去啊？或者带翻 姐姐陪噶嘛？ 咁啊系， 而家好多人都有姐姐。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唔系个个都有姐姐嘅， 有啲自己翻嘅啫嘛。 我咯， 自己行翻屋企嘅啫嘛。 又或者有啲系屋企人接送， 仲要好大个先扭到计话，诶、哎，我真系好想学啊，学啦咁， 好难啊。补习你哋有冇补过习咧？应该咁问先。 补习系有啦， 去补习， 去补习， 但系人哋嚟几 时开始咧？ 玩玩先啦，你 我小 學一开始补系你系边只啊？你去嗰啲？ 我去过，我有试过去补习社，有试过上门嗰啲啊。 吓，上门补功课啊？ 系啊。唔系，佢唔系功课，佢系补某一科。 净系补英文咁样， 例如系咯，咁即系唔系话全部睇晒嗰种。 咁其实净系补一科嘅话，就唔使日日嚟啦，即 系 一个礼拜一 或者 上一次， 或者系逢一个，即系总之系咯，即系个星期可能唔会全日。 咁你 补 咩咧？补数 嗰阵时系补数学嘅，因为我补数学系数学系最差嘅。咁亦都有试过去补习社嘅，我补习社系嗰啲真系唔系冇而家嗰啲咁靓嘅，嗰啲有少少，我觉得我去过两种，有一种真系屋企嚟，我唔知道有冇人听过， 但嗰个中学嗰啲去， 我去嗰个咧就成真系一个我以前住嘅地方嘅对面嗰栋楼咧， 一个屋企， 佢有一个真系屋企啦，但系佢将你屋企个厅咧打通晒啦，冇晒屋企嗰啲陈设，就系摆三张好大嘅圆形嘅台，好似你去酒楼食饭十二人 嗰 种啊，嗰 啲台 系啦，跟住咧嗰张台咧就唔同嘅学校嘅细路咯，直情系圆形咁样坐啦，跟住咧 装啦， 我唔记得系啦，我唔记得系补功课定还是补某一科，已经有啲模糊啦，系因为有个同学都系嗰度补，而我妈就问我，咁你喺边度补，咁就话你都去啦，咁一齐去啦， 系 嗰度咧系好住家式，佢咧唔系长期有个人睇住你或者教你噶，佢只系好似嗰条友好似系去下呢张台，去下呢张台，系啦。唔系佢俾啲嘢你做， 即系夜总会小姐过头 系啦，冇错。佢可能埋嚟同佢讲今日 饮杯酒啦，黄生。 你呢度嗱，呢可能系做一啲嘢或者再练习，跟住就叫你做完之后俾佢对完之后你错咪解释咯。 呢个系 几 时嘅事啊？ 呢个其实大少少，我谂系四五年班啦。但系再细啲嘅时候，我去过另一种补习社嘅， 系咩啊？ 就系咧嗰个就系好恶嘅，出名嘅嗰条友系出名嘅。我同你讲系真嘅，嗰阵时好细个，我估系一年班定二年班，去咗唔系好耐，我谂一年两鬼半年就冇去到啦，都系一啲同学介绍去嘅。咁佢嗰间补习班嗰、那个补习社有啲咩噶招职嘅，就专补某几间学校。 招职呢个字真 系 好招职， 因为嗰个女人系你搭 lift 出门口， 你间学校都系要嘅，你间学校都招职嘅。 即系出 lift 门咧，就听到佢闹人噶啦。 嗯， 同埋嗰个人系出名恶嘅，佢系因为咁而大家慕名而去噶。嗱， 因为大家都唔想处理自己 NP 嗰个。 嗱，嗰时嗰个咧，其实都大厦咧系类似商业大厦咁嘅，就唔系住家嘅。咁嗰条友就规模啲嘅，即系可能咧佢咧，我最记得咧佢系每一个年级咧一条。一行一行一行咁样排嘅啲台，好似学校咁嘅，嗰度整到好似学校咁嘅。咁然之后咧，每一 好大喎， 系啊，好大。 六年班起码六条 六 条路啦， 六条队啦，即系可能隔篱有一个条队系另一个级嘅，每一条队系一级咁嘅。咁跟住咧，佢就会顺住咁坐咧，每一个条队嘅头咧有一个 miss 咁嘅嘢啦，就去负责嘅。 咁即系六个 miss， 冇坐就满晒噶，我当时去。 Okay， 可能佢譬如嗰个时段净系得四同五咁咯，兼 顾下唔使一个 就唔系坐 满晒 咁 夸张 嘅，但系 个 形式就系咁啦。咁而嗰个好恶嗰个阿头咧，就唔系负责一条队，即系可能佢会好似你当佢经理咁啦。 而家讲偷运人蛇，嗰个蛇头啦，就带啲天人。 咁嗰个经理，我记得系好恶，我唔记得佢咩名啦。 女人嚟嘅， 女人嚟嘅。然之后咧，佢系会打人噶，打手板噶。 用咩打？ 间尺咯，哇闹得好劲啊！ 铁间尺， 好恶嘅 木尺。 唔记得咯，我冇打过我嘅，但 佢 系 佢打， 佢文明系因为佢会闹人同埋打人嘅，咁、 哦、 然之后佢旗下咧有一啲补习老师就会即系处理我哋，但系佢会过嚟睇咯。 哦，即系佢保持翻质素都要过嚟瞄一瞄。 冇错，然之后我系好惊青嘅，所以我佢冇闹过我嘅，即系、哦、但系我就好惊去嗰度，系有一个心理压力。我话听，其实咧去补习咧，就算我头先讲咁样，即系普通家庭嗰种 咧，都系压力。 同埋上门咧，我都系好有压力噶。我会觉得 你惊咩咧？惊佢俾佢闹， 系啊， 你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 系冇错，就算嗰个私人补习咧，系单对单咧，我 上嚟 噶 嘛，系咪？我上你屋企 唔中意咯，系啊，上屋企咧，跟住教一啲数学嘅。我记得咧，嗰个数学老师即系嗰个上门咧， 嗰 个系 女人嚟噶。 女仔嚟嘅，好，我谂而家 大学生， 可能以前就觉得佢大人啦，可能其实佢真系学生嚟嘅。跟住咧，佢咧，喺边度揾翻嚟嘅咧？系我阿妈喺嗰啲惠康啊， 惠康报告栏， 系啊，嗰啲咧贴啲纸度，就咩上门补习，补咩？ 纸仔系个电话， 打电话去嘅，问佢几多钱。 咁你 细个 其实你阿妈都好督促你嘅功课喎， 但 系一二年班就要开始补习咯。 一二年班可能人哋个，但系其实嗱，我听每一次嘅补习咧。 唔系好长，即系我唔会话我去咗呢间嘢去咗三年啊，咁唔系噶， 一年有冇啊？ 一年咯，或者半年咯，我唔知点解会咁噶。 但你知唔知点解最后唔去？突然之间唔使去咧？ 我好憎去啦，我系表达出我唔中意嘅，即系嗰啲，即系佢咧就会讲，佢就觉得你应该要改，因为唔掂啊嘛。但系我就会好抗拒，或者我逃避啦。譬如上门嗰个人咧，我直情系试过有一次，因为佢咧。上门呢嚟嘅时候系可能五点啊四点啦，即系补一个钟啦，然之后我屋企系冇其他人得我自己，因为我放咗学 等佢 嚟。咁呢我成日就瞓觉啦，晏觉啦，咁我熄晒灯嘅喺房入面瞓嘅。 但冇人你想。 跟住佢呢揿钟我就唔记得咗起身啦。我就好啦，而家就唔出声，由得佢喺出面揿。跟住呢点知我戆居㗎嘛，即系你其实 佢打 㗎嘛。但可能打俾我阿妈啦，跟住我阿妈打俾我啦。 屋企带翻屋企。 跟住佢话你唔开门啦咩咩咩。跟住我谂住呢如果唔出声呢佢会走。点知佢唔 会走。梗系唔会走啦， 就好似细路嚟㗎嘛。 知道吓你一个细路喺里边，你梗系要联络翻个家长啦。 咁跟住我就觉得好样衰啦，因为我瞓着咗啦，帮我开门俾佢啦。跟住佢就冇，佢唔会闹我嘅。又 系靓妹嚟， 你瞓着咗啊？ 做乜嘢啊？ 跟住我等我阵，跟住我咪入房啊，梳下头啊，换翻件衫啊。 有啲话，如果系咁样成日闹够佢， 系啊。 唔系我会，如果我屋企人惊啊，因为。嗱，你咁样讲，即系佢会知道，通常上亲嚟，你 系 等紧我嘅，点知你喺边咩事啊？ 系系 系，系惊啊！我如果 系 无 知咁觉得，我而家唔好出声，佢就会走。 你真系好无知。 跟住同埋咧，我嗱我话翻俾你听， 你太财神，唔好应佢。 我有一个觉得点解我唔中意佢？其实佢咧冇乜嘢嘅， 佢应该系咧冇乜特别啦。 教数咧就喺度写喺度教嘅。咁、我想话点解当时我会觉得佢唔中意咧？系因为咧，我而家谂翻起咧，就觉得原来细路会咁谂，就系、是。佢喺我教学嘅途中咧，佢讲好多。而家我哋觉得好白痴，即系有英文夹杂住啊。即系例如咧，我以前系讲紧小学五六年班啦，佢教嘅时候会讲嗱呢度咧就 total 几多，即 系 讲一啲英文摆落去咧， 即系 jazz man 咁啦， 令到我咧身为细路觉得扮晒嘢，讲咩我唔知咩嚟。 哇！呢个细路好难教， 你而家都觉得佢哋扮晒嘢。 同浸 check 下， 即系我的意思咧。当时我细路嘅时候，觉得点解佢成日讲讲下又有嚿英文喺中间啊，跟住又讲嘢好似 呢个细路好难服侍。 我嘅观感系觉得咧，咁样我觉得好似系去扮嘢，即系好似觉得自己即系讲英文夹杂住中英夹杂咯，系啊。我嗰阵时觉得 唔 可以 同你讲 total 系几多， 系 total 几多？ 唔系而家我系大人，就觉得冇问题啦。 痛针 check 下，唔好意思，痛针检查。 但系以前嘅我咧系觉得 唔得， 唔中意，我都去做咩啫？扮细 佬 戆 鸠鸠 咁咯。但系嗰个可能维持咗半年定咩，系唔系好长嘅？我觉得都、可能佢考完试之后觉得冇乜嘢，咪 唔得闲， 唔使 你全部都唔知头先你讲嘅，譬如私人补习，定系你去嗰补习社都 唔 知道最后 原因 点解？系啊， 可能系考完试啦，就唔去啦咁咯。 哦， 即系考试之前临急抱佛脚， 又或者考试之前嗰半年，可能上次考得唔好，下次第二次去就补啦。 咁 补完第二次之后，可能已经放假。 收皮啦， 可能佢第一个学期考得好差，咁第二个学期咪加紧，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俾钱你去啦，但系可能之后就冇乜嘢算啦咁咯。 过咗暑假之后又发现又系咁，又再嚟啦， 系 一个循环。 即系你 再来一次 啊？试过话，譬如你去足几多年，系去一度嘅，系湿湿碎碎咁样去过咯。然之后我每好唔中意嘅，咁跟住佢可能觉得你都唔 算罢啦，过开神仙，你唔去算， 松一口气啦咁咯。 你中学冇补过习啊？ 有，但系都系嗰啲暑期嗰啲，即系唔系平时嗰啲。 哦，即系 暑假可能 上 一 两个 月，系啦，我就好憎佢又系。每次去咧都系怀住一个好唔开心嘅心情。 又要去啦！ 即系佢，我意思唔系纯粹系想懒唔去嗰种心情，系直情唔开心啊！我唔知点解佢有个感觉系好似有一种监你食嘢唔俾你，即系嗰种 fit， 即系监坐监。 知你细个就 系 曳唔听话啦，唔想补习啦， 系好唔中意咯。即系 佢 开心嗰种。 暗春又唔系曳嘅， 但系我 佢走内心嘅层面，即系佢。 但 系 其实就系反叛， 屈住 唔讲出嚟， 唔想去， 唔想去，但系 冇人想补习嘅。咁又冇人想真心，哎呀，我 系 补习啦，耶！咁冇人系咁噶嘛？ 有噶，有人系咁。 有呢个人唔该你留言呢条 link 呢度咧， 有自发性话想补习噶。 有啲人想自己嘅成绩好啊， 我聽過 真噶。 我想补习啊，妈咪嗰啲咧。 系啊，佢想自己叻啊，有啲人好想认叻。 我谂而家嗰啲会噶， 有人 嗰啲就 唔 系 每 个 人都唔同嘅，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嘅 都补习，俾人闹咯，成日觉得。 杨怡有冇俾人？ 我细个成绩几好噶， 小学嘅时候 就冇呢个小学 补习， 唔系好使补习，但系咧好似系三四年班，可能惊你成绩 跟 唔上咧、 哦。去过一次 去过一，我谂都去咗半年嘅，都系类似， 即系唔系长期 呢啲放学去咁样。 系啦，我仲记得喺补习就发生件事，好得意嘅。咁我成绩好好，做完咗一等啦， 嗯， 即系冇咩做嘅，系喺嗰啲屋村嗰啲补习社嚟嘅。咁就 家居噶， 唔系家居嘅， 真系 有间铺头 嚟 喺屋村下面咁样嘅、 okay, 商场嗰啲， 唔喺商场入边， 喺屋村地下嗰啲、哦， 地下嗰啲系啦。诶，咁跟住咧，嗰间嘢而家仲喺度噶，系、 哦、 啊，系冇改名添嘅，即系 继续运作。 嗰度附近啲学校都 其实一定有需求嘅，我觉得 系、啊、 一定有 嘅。咁当时我哋嗰啲学校好近，有几间学校 都 会去嘅， 即系附近嘅咯、 啊，都会去嘅。咁咧我就当时细个觉得哇，有啲唔同学校嘅人好搞笑， 系其他杂不楞又唔同嘅， 即系依个校服同我唔同噶喎，咁啊， 其实可以识多啲嘢，我觉得某程度上 啲嘢我咁噶， 但系 嗰 度好窄噶，即系窄到咧，即系觉得哇，都行即系逼唔落咁嘅。佢有譬如嗰个 好多人 四五间房噶， okay, 一间房坐十几人噶， 哦， 好生意。 系啊系啊， 因为佢屋村有附近有几间学校近啊嘛，你 跟住嗰度咧就识到学校有个师姐都喺嗰度补习嘅，就即系识咗啲即系五六年班嗰阵，嗰阵时我可能三年班，咁嗰啲五六年班嗰啲人哇觉得哇好叻啊佢哋咁噶， 即 系 好大个咁样，有其他学校嘅人睇。 跟住咧跟住隔篱学校有个女仔就话我生日啊，跟住之后我就心谂哇我想送啲嘢俾佢咁。咁我就去街市买咗个仓鼠送俾佢。 街市买仓鼠，嗰度买只鸡咁嘅，买只鸡俾 佢。 佢 话好中意仓鼠，咁我就 怀念拎俾佢喺裤袋拎出嚟。 唔系啊，有个笼嘅，但系我咧就首先买完之后要偷偷地摆喺屋企先噶嘛。 走咗啦， 好惊！ 唔系 走咗仓鼠系最大嘅事。 嗱，首先咧，我就摆咗我张我床喺上床嘅，商场有衣柜上面有个位，我就摆咗个仓鼠嘅， 连埋个笼喺嗰度， 连埋个笼嘅。 O K， 咁其实唔系笼，系嗰啲胶嗰啲啦， 胶嗰啲绿色 嗰啲啊， 绿色盖嗰啲啊。咁好啦，咁我就心谂，好啦，安全啦。咁点知我瞓醒觉 唔见咗， 半夜嘅时候，屋企人话一只老鼠啊！ 佢走出嚟啊！ 佢走出嚟啊！咁就唔系老鼠啦，跟住后来屋企人就知道我偷偷地 偷运仓鼠， 系啦。咁然后我就好，但我以为佢唔见咗噶，其实，即系因为我以为佢唔见 咗 啦，系啦。有一只仲喺个笼度，我担心咗好耐。 买两只啊？ 系啊系啊， 所以咪生一堆咯会。 冇，因为我送咗出去啦嘛。后来，咁我后来就攞咗部手机送俾隔篱学校嗰个人咯。 就系佢生日， 好似系咯，但我完全。即系所有 detail 啲 detail 唔记得啦，咁呢个就系我小学补习嘅时候发生嘅事咯。但后来我冇补习嘅，但成绩都 OK 跟住就冇补嗰集啦。 中学嘅时候补过咯。 你补过边啲啊？中学补嗰啲， 嗰啲补习天王嗰啲啊，又系暑假嘅时候跟啲同学去报名， 即系去过下啫。其实咧，我从来都冇去过呢啲补习。 好似 系好红嗰啲嘢， 总之好似连锁店咁嘅补习社， 有啲 话 睇 mon 嘅啫， 系有啲好乸系全盛时期嗰啲 睇 mon 噶， 哦你就睇 mon， 因为 咧贵啲先睇真人， 系啦冇错，要800几蚊四堂嘅一个， 四堂 即系一个月系880蚊，我当时而家应该唔止嘅， 依家再贵啲嘅应该。 咁当时我就系补嗰个 Amanda Ten 即系英文咯， 英文嚟噶， 系啊，因为英文唔好咯。补咗三四个月， 咁系咩？佢讲书啊，其实我唔系好知佢哋做咩。 佢会教你做一啲 卷 嘅，咁然后啲卷，譬如你系有文法啊，或者点样用字啊，或者你用啲咩字会好啲啊，或者用 happy 啊， 听佢讲咁就做一啲嘢咁。 系啦，咁后来我先知道原来堂上面有另一个男人咧，就负责帮佢操作嘅，就系佢老公嚟噶。我细个唔会知呢啲嘢噶，咁佢两个一齐教嘅， okay, 有啲互动。 咁你觉得佢教得好唔好？其实 英文几好啊！ 即系我意思系，你系咪即系上咗呢个堂，有 feel 到佢有得益嘅，定还是你交流流去都唔 一 齐 去咯？做就做咯。 当然都系因为有同学话一齐去先去啦， 系有伴去。 其实因为当时我转过校嘅，咁原本 详情可以听翻中学嗰集。 我原本间学校嘅啲同学就约我去补习，但我 间 学校好渣嘅啫嘛，我跟唔上嗰啲劲嘅学校噶。咁咪好咯，补下咯，谂住回校之前补下。 好多人去过， 冇、 啊、 人 知道 会考咩嚟嘅，系冇嘢，冇嘢发生。 古董咧，历史 系 古董， 系啦。 我冇去过呢啲补习贴，因为嗰阵时我屋企又冇话，即系俾我去，亦都冇人问我去。 以前咧，九龙湾有啦，同埋旺角有， 喺淘大嗰度， 系啊系啊，成栋啊，好似咁咧，你 间铺咁噶嘛。 我记得初头我有见过真人嘅，但因为都好似你哋咁讲啦，好贵啲。 我后屘知原来系睇 mon 嘅， 我就拣咗另外一啲 course 系睇 mon 嘅咯， 唔紧要啦，系啊， 即系是好像 live fit 咁直播喺另一边， 系咪拉 嗰 个白嗰个链落嚟？ 系啊，咁样 live fit 噶啦， 我系大个啲先知，原来俾钱贵啲咧，就睇到佢真嘅人喺度做啦。如果你系冇平啲嗰啲，就睇佢录影咗或者系第二度做噶。 某程度上系一个 concert 嚟。 咁其实你系。大度睇佢唔係真人都冇所謂啊，平 其實真 係 冇所謂， 都係講書啫嘛。 我覺得 live 幾好啊！ 你又唔係聽歌話佢真人唱嗰啲？ 我估而家咧補習社興咧係好似嗰啲 FaceTime 咁嘅啫。 哦，應該都係 Zoom 咁。 係啊 ，Zoom 咗啦呢幾年都。 唔使 同埋佢一次過喂佢播一條片，佢可以收好多人。 唔系播噶条片， 佢真系噶， 喺街喺中环嗰度做紧噶嘛， 出奇。 你喺第二个区又可以睇翻 呢啲咧，即系补习天后天王嗰阵时咧，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同学有去过咯。 咁点解你冇跟佢去咧？ 因为嗱，其实首先中学嘅时候，我成绩都好卵差嘅，数学啦，其实死晒啦，总之理科嘅所有全部都死晒。 啲数学我哋全部都 死啦，跟住咧，我记得嗰阵时啲 friend 去咧，佢哋阿妈去唔去噶？但系咧，首先一嚟，我觉得我妈唔会俾钱。 好贵，因为头先 都贵嘅，系比较贵。二来就系我自己都唔想去，咁我唔会提出话 啊，我想同佢去， 你唔会主动咁讲话想参加咁 啦。屌，唔想去。 不过嗰时好盛行，真系。 好盛行啊！ 好多人都去，尤其是你又会考嗰啲班啦，即系佢哋有啲工噶嘛。 但我中学系补另外一种，我觉得中学嗰个系一个压力嚟嘅， 系 因为 好大力。 嗰种系点咧？ 补习嚟讲，我都可以补咗成世，我成个读书嘅阶段都补紧 都有嘅， 因为 不间断， 因为我妈系个补习老师。 O K， 即系佢补你啦， 佢补我老尾， 系啦，补你老尾。 唔系，佢系补小学嘅我妈。 系 咁咧，我必须讲，唔知大家可能冇听，听翻小学嗰阵，就我系读校校嘅。 系， 但系因为我妈系咧做全职嘅补习老师，即系佢要翻工就喺个补习社嗰度。帮人哋补习，咁冇人抽我咧，佢就要带埋我翻工， 免费补习。 初头我记得我妈又硬系推我，一年班开始去噶啦，已经系。我早上人哋下午校瞓到黄色八眼咧，我系早上七点几八点就要起身嘅，即系翻全日咁啊，好似已经去咗噶啦。跟住嗰个嘅补习社嗰个老板系一个系一对恶诶，唔系恶嘅一对中年嘅夫妇啦，佢系老细嚟嘅。咁我觉得嗰、那个。通常太太处理补习社啲嘢咧，佢有初头就话：诶，补埋佢啦，即系唔紧要啦，一齐上堂啦咁样嘅。即系早上去嘅时候，我妈初头就推三推四，哎呀，唔系几好嘅咁嗰啲咧。后来梗系好啦，成机睇住我啫嘛。咁但系我想讲咧，你当你阿妈系补习老师嘅时候咧，你系唔会得到任何好处。 系 你唔好谂住，哇，咁咪好咯。咁你阿妈睇住你系错啦，佢成个心机都睇住全部小朋友。 即系如果你阿妈系一个老师，就唔会嗰个学生咧，特别系一个高分嗰啲啦。 我 谂 咧，如果佢真系一个学校嘅老师咧， 系啊， 可能你会有得着嘅，真系。 哦， 即系喺学校嘅，但系都可能有个烦处就系佢会比起你普通嘅家长 更 加遮住你， 有压力咯。 系因为佢真系学校啲老师嚟噶嘛。咁然后我仲衰，我一个补习老师啫嘛，佢咧就将所有心机摆晒其他学生嗰度。 嗯， 到我嘅时候咧，我系最 hea 嘅，即系佢最唔得闲嚟，我是但系求其做啲练习算啦。 咁 你睇下嗰个咪算啦，唔 好 搞啦。 咁 样其实唔系好事嚟噶，同埋佢最 得闲理你啦。 佢唯一成日同我讲就系咩？你千祈唔好临班，因为佢会觉得咧你临班咧佢好丑啊。即系人哋会问啊 ，Miss 啊，你个女咩几年班啊？因为人哋啲家长会见到我喺度啊嘛。 咁面子嘅问题， 系啊，佢面子嘅问题。但系对于学业嗰啲，佢你谂下，讲真，如果佢嘅学生有人考试测验，佢都会即刻印啲练习啊，俾佢做啊，系咪？做完嗰个对啦，即系供一供，佢会认真同佢温啦。我如果考试测验， 系唔使做嘅。 佢印都唔印啊，佢就咁咧。嗰啲数学啊，或是专攻数学又系，佢咧你当成版练习啦，佢就冚住嗰个答案啦，印都唔印，冚住，然之后啊，你讲翻条式出嚟点计呢条文字题？ 哦，即系懒啲， 就算噶啦， 读翻出嚟得 ，hea 啲， 系 hea 好多其实， 系， 所以本人嘅成绩， 因为你冇俾钱佢， 系啊，哎呀，真系， 因为你系免费， 我冇钱俾佢， 系， 同埋我见到好多其他补习老师系点样 运作噶咯，因为我跟佢翻工咁啊嘛。跟住有唔同嘅补习老师补唔同嘅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学校嘅学生啦，唔同区添啦。 系啊系啊。 跟住就哇，嗰个人即系你听到好多。比起一般小朋友听到的故事啊，例如会听到嗰啲咧，哎呀佢啊大学落嚟噶，佢阿妈同佢落嚟先，佢阿爸同个妹唔知咩上边，跟住咧又话咩点样带佢落嚟啊， 可能补得习嘅佢都屋企可能顾唔掂佢啦，咁所以 有 好多啲家庭问题。 当时好 兴 咧系有少少托管形式啊，即系可能嗰个小朋友当佢系翻上校嘅，佢放咗学就嚟咗我阿妈嘅补习社，有埋一餐饭俾你食添。跟住之后就一路补补补一路做，可能等我成 好长期， 系啊，等到成六点几七点嗰个家长放工啦，就嚟接佢走咯。所以我妈成日话：，哎呀，嗰个阿爸咧好迟先嚟噶，哎，佢收工先嚟噶，哎，等埋佢走我先可以走。即系会睇到好多呢啲嘢，然之后觉得 即系补习社嘅一啲花生。 系啊，花同埋其实 都 但 佢咁细个都记得嗰啲花生，佢好叻。 其实我好记得呢啲嘢， 即系话佢好大阴影。 同埋我会觉得，但系当时觉得冇乜嘢，当时觉得呢个系我嘅日常嚟噶。我亦都由于我妈冇乜理我咧，所以我唔觉得补习咩压力嗰啲。我去到中学嗰个，我就 feel 到系一个压力，就好似 Y Y 头先讲，唔想去， 唔想去咯。 亦都好似咧，中学咧，我净系我几时补嘅咧？我好似系 Form Two 啊。Form 2开始补数学噶， 个形式系点咧？ 个形式咧就唔系嗰啲补习天王天后嗰啲，唔系嘅，就去一个补习社，好似会议室咁嘅，即 系 好 office 商 业嘅，系商业大厦嚟 嘅，住家式 唔系住家式 嘅、okay. office 嚟嘅。跟住咧，我谂好似呢个 studio 咁大啦。跟住但系当时补一开始补嘅时候咧，可能嗰个补习 miss 系对我。同埋对多个人一对二嘅啫，嗰阵时唔 系 好大 嘅，一个人睇晒嘅， 系一个人睇晒， 一个人嘅啫。 但系最戆居系咩？我而家谂翻，点会咁咯？咁都 OK 嘅，就系咧嗰个 miss 咧系讲英文嘅数学， 哦， 但我系学中文嘅数学噶嘛， 哦， 咁多人 睇 话其实都系一样啫，你都系背嗰啲公式啊，嗰啲一样，但系其实每一次佢讲，哎，你而家计晒呢度五十条嘅 factorization。 嗰个咩嚟噶？ 佢想咩 factorization 啊？跟住望一望，系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我唔识噶。 系啊 ，x 定理。 我学中文做噶。 x 二加咩二 x y， 跟住再减 y 二 z 嗰啲啊，即系 我知 嗰条方面啦。 可能咧，佢因为咧当时，我而家唔知系咪大家都系同一个语言嘅学校噶，因为以前系英文噶嘛教学， 一定噶， 后屘变咗中文。 就算有啲 有中有 英文，但 系都 教英文数， 而家都系两种嘅，都系有。 唔知依家， 而家唔知。 因为后期佢推行中文教学噶嘛， 系啊。 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开头系英文嘅， 系嘛？ 系啊，后屘 即系佢讲嘅 terms 都 系 英文噶。 去到嗰个阶段就系中文教学嗰一班人嚟嘅、 哦， 但系咧嗰阵时都仲有英文学校嘅。 因为开头系英文， 但系咧我以前第一间读嗰间中学咧系曾佢系中文学校，但系都系用教英文数嘅、 啊。可能系因为未改晒点， 我唔知啦。 咁你会唔会觉得好头先即系我咁咯？讲英文就讲咩啊？ 唔系，我会谂翻最好食嗰个 miss 咧，但系最后出系咩？我同另一个人一齐补佢噶嘛。佢咧其实另一条都系中文数噶， 系啊。 但 系 佢死都要继续讲英文数，佢连俾我做嗰啲练习咧都系英文噶。 咁佢唔合格喎，佢咪 佢死都要咁样 啦。佢系因为大部分系英文， 佢费事烦啊，觉得 冇理由再整一啲嘢出嚟。 即系佢每一次都会俾一份嘢俾我啊，你翻去做啦，即 系 下个礼拜一个礼拜一次。 系咯， 佢会佢嗱佢嗰个人其实好好嘅，问我佢好有耐性嘅，佢都唔系逼迫嗰啲女人嚟嘅，系佢都系系咯好温和。 但系你考试嘅时候，中文数同英文数差好远嘅喎，就 佢每一次俾份嘢我咧，就同我讲，每一次佢会讲一次个题目系咩先。佢话你有必要你就写翻中文侧边，例如呢个系想计咩嘅，呢啲睇下字，譬如圆形咪计圆周啊，即系嗰啲三角形啊嗰啲。但系啲文字睇佢就会假设我听呢个系解乜乜乜乜嘅，你计啦咁样。然后咧，我嘅压力嚟自咩咧？我每一次都唔想做嗰份嘢。 系啊。 我每一次、真系每一次都唔想做，我拖到几时？我拖到下一个礼拜，因为佢咧系放学去噶，我咧喺柴湾翻学噶嘛，跟住嗰个补习社天后噶，中间大约补习同我嘅放学时间可能有两个钟至个半钟咁啦。其实我搭到车去天后可能仲有个几钟九个字咁啦， 即系 hea 啦， 系啦，我就会喺天后个 M 记嗰度 hea。 嗯， 即系坐个 hea 阵先，好近嘅啫，行过去就系、是、啊。我嗰阵时先至会拎嗰份嘢出嚟，啊，真唔想做啊！ 成个星期、 啊，成个星期冇捻你个咯。 咁、如果你真系冇做，佢会点啊？你有冇试过？ 我冇试过，完全冇做。 你都有勾写啲嘢落去， 勾咗一半啦、 唔得，我数学都唔想补习。 我交写一半啦，系啊。总之我唔会，我唔会交白卷嘅，我唔会。我总之，唉，知道是但啦，是但而家做呢个做做做，但系好唔想。跟住每一次都唔想行过去补习社。其实嗰日冇闹我噶， 系啊， 佢好温和噶，系佢真 系 点啊？好啦，拎出嚟啦。 但系个重点系你唔中意数学嘅， 即系咁样去。跟住就唉，跟每次咧我拎出嚟咧，佢就话：哦，你呢度冇做系唔识定系咩？跟住我就啊，我唔识啊咁咯。即系求其话唔识啊，咁佢就教我就哦。所以有阵时咧，佢都有讲过嘅，好似我记得唔知补一个钟噶咋，定个半钟嘅外补。跟住佢每一次都话：哎呀，其实咧，佢每次都会讲，嗱，你翻去咧尽量做啦，因为每一次咧，我哋要讲翻你呢份嘢嘅嘢，都搞半个钟，佢意思系，即系好似嘥时间。系啦，然之后我 心 谂事很淡啦，我就系想咁啫嘛。 系，就系想你嘅讲呢份嘢。 我真系好唔想去，我咧直头咧，你就话喺屋企扮冇人啊，我系咧有试过咧。 扮病， 你当可能补五点啊，四点九噶啦，我就即系想佢讲，我而家咩病啊，啲咩唔嚟啊，惊伤咁。 但系你冇得自己讲噶嘛，系嘛？佢会 我记得我有试过咁样讲，佢又我又话唔知咩，哎，我唔舒服啊，翻咗屋企啊，都系唔嚟啦咁样。跟住嗰个娘都好醒噶，佢 打俾你阿妈。 哦，咁咩叫你妈咪再打俾我心屌。跟住我即刻我就咁啊，都系冇啦。咁我而家再打，因为佢知道我住。过海的我是住对面海的即住九龙的。哦那个车我就转态我就说哦咁唔紧要啦我而家落车返过嚟啦算啦咁。佢好似又知道我是假的应该所以佢就哦好好咁你上嚟啦、嗯。 不过我听你咁讲返呢其实我呢补英文嘅时候呢同时也两个月呢系补埋数学嘅。 是。 但我唔记得系边个阿 Sir 啦总之但系呢我系好似你咁。 真 系 好唔想。 我呢直情冇去。 咁佢唔会揾你咩？ 唔会噶，补习社唔会噶， 唔 系你唔系先 啊？ 系啊，咁我就觉得嘥钱，后来所以就冇补到嗰、那个、哦。 我记得我咧呢、這个天后补数呢坛嘢咧，都持续咗几年嘅。 几年系咩？ 我觉得系由中二去到 睇嚟哋数学真系 中三啊，升咗中四好似就冇啦。我谂嗰度两 年 啦，有啊有啊，差唔多两年，暑假都去噶。keep 住去嘅，一个礼拜去一次噶。 我问你哋系咪好唔中意数学？ 系 啊，你中意咩？ 我都唔中意。但我有讲过噶嘛，因为我读书嘅时候，班主任系数学老师，但系佢成日针对我。 哦、我读书嘅时候 好憎数学 老师，我针对佢啫。 数学老师系我班主任。 我冇试过，但系咧，我系只系我针对佢，我成放屁、啊。 我应该讲过，因为我一翻中学嘅时候，我就生咗生水痘啊，生水痘、啊， 街歪歪嚟真系 生水痘。咁我又成个星期冇翻学，即系翻学之后咧，上堂就瞌眼瞓啦。佢上数学堂嘅时候，所以佢就针对我，令到我好憎数学。 好，我哋下 part 翻嚟听下歪歪点样生 B B。我刚才 YY 说生 BB 生 BB 是生水痘 不是我就真的对数学真的我之前是很差的我完全是失去了功能 我 是 斗差 其实我 连个中学都是失去功能 其实小学的时候是 OK 的但到六年班开始知道自己数学不是很好因为难、嗯、那我就因为我本身的好朋友他们很厉害的他们数学都很厉害的当时我就觉得有点自卑的、 哦、都可能是 到了中学又被人针对 就更加不想各样东西都不想 跟着我转了校之后就骂我的数学老师因为这样可能转移了 转移 了我上堂就睡觉了直情不理数放屁不理数学、 哦、我想问你们有没有试过学校的老师提出说帮你补习 唔系 有冇呢坛嘢？ 有 系啊，即系 帮你补习。 佢系学校老师，中小学都好 我中学嘅时候，文学堂个老师咧就叫我哋暑假翻嚟， 佢、哦、帮、哦、你做， 帮我哋即系 好人， 好好啊！仲要喺学校 B B Q。 文学补啲咩死水？ 文学唔系嗰啲苏东坡嗰啲咯， 即系解释 啊，石鼠啊，我识石鼠啊， 跟住又带我哋去嗰、那个筲箕湾嗰个电影中心， 哦、有电影资料馆， 系啊，电影资料馆嗰度睇翻啲文学嘅嘢， 好人 佢嚟咯。咁 冇 得闲。 我试过小学咧，佢哋唔系叫做补习嘅，佢叫做辅导噶。 哦，系啊，系啊， 但其实好抗伤辅导呢个岛， 系啊， 因为每一次有人哦辅导吓辅导做咩你精神有问题？ 啊、以前觉得咧，如果你讲辅导咧，证明你真系好差嘅，即系我喺学校里边、 啊，或者你有啲情绪、啊， 唔系佢唔系情绪嘅，嗰阵时系真系你嘅成绩好差，因为咧佢小学佢有一个咁嘅，如果你嘅成绩唔系几好咧，你就要去辅导啦。咁、你所以你唔系个个去噶，唔系话你想去去，系、 你好 卵 差， 系你俾人哋点名去，所以咧。嗰、那个自尊心好大，即系觉得 吓，啊、其他人都唔 系啦， 我 啲 friend 可能即系识熟嗰啲咧，冇人去，得我一个去。 啊、 你同埋一啲 细路仔最罩忌呢样嘢， 系啦，因为咧佢要辅导咧就要调转嘅，譬如上昼班你要辅导就要即系话咧 迟啲走咯， 迟啲走，即 系 人哋放学咧你就要去嗰度。 下午黑辅导系早啲嚟啊嘛， 系啦，下午班辅导就你早啲翻去， 佢争取嗰个 gap 嘅时间嚟处理。 咁所以咧，你系会。变成咧被人哋好似隔绝咗，即系话我同学啊排队出门口走啦。 辅导班嘅嗰啲人企出嚟， 辅导班你就唔使睇啦， 唔使企出嚟啊，直情要留喺课室噶。 咪等人嚟咯， 好差呢个感觉。 系啊，所以我嗰阵时系觉得好差嘅，即系好唔开心，因为你会觉得个个同学都走咗啦，佢要辅导啊，拜拜咁嗰啲咧。 我哋落楼下打排球啦， 或者 自然， 或者佢哋已经走啦，搭车。因为我系坐校车咧，如果辅导就要。冇得坐噶啦，嗰日你就要自己走噶，或者你有人接你噶。咁佢哋咪要坐校车走咗咯。平时你一齐坐校车翻屋企噶嘛。 系， 但冇咗咁一个自尊心好低啦。咁你头先话嗰个老师有一个老师好好人嘅， 系 佢就会喺辅导班即系话啊，你应该点样啊，改善，同埋佢个。即系我都觉得，而家都记得好好想知道佢系点，因为冇再搵呢个。 我嗰日都有谂起个事情，因为中学。好似都系中二嘅时候咧，学嗰、那个数学无啦啦分嗰啲小组上堂啊，即系平时我仲记得中一嘅时候咧，系一个阿即系就我哋班长成河马个阿 Sir 就合嚟，全班一齐上咁啦，数学啦普通嘅，唔知中二无啦就开始玩小班教学啦，无啦将班人咧一分为二嘅， 因为我真系有啲叻，有啲唔系好叻， 佢就按人数，佢以人数嚟睇，太多人啦，咩就呢度廿个个隔课室就上咧，就嚟咗个。好嘢嗰啲好热血嗰啲啱啱出嚟教嗰啲老师啊，我仲记得佢 教好佢， 唔系开名嘅，突然之间谂佢个中文名 XXX， 因为我有 search 过嘅，但系搵唔到佢相关嘅资讯。佢叫黄宇平啊， 系， 跟住咧系长头发噶，即系总之 睇下有冇人识得黄宇平咯。 可能佢听紧你个 podcast 都唔定， 可能佢应该唔记得我啦，咁多学生系咪先？ 系啊，我都系咁谂。 系啊，佢唔记得噶，你记得佢啫嘛。跟住我就佢就系好嗰啲，即系好想教好你哋啊嗰啲咧。跟住咧，我唯一嗰年系觉得我个数，可能当时另外有补习就系嗰个抑压嘅天后补习社好啲嘅系，好啲。 即系你中意热心型嘅， 因为佢热心嘅时候，其实佢我谂佢咧热心有一个好处就系，当然佢烦鸠啦，都系会烦鸠啦，比起普通阿 Sir。 佢会好多嘢讲嘅，或者好关怀嘅。 但系咧，佢会 觉 得佢会特别咁样，另外问你其他嘢，然后觉得你可能系呢啲嘢唔明咧，佢会再问你系咪咁样，你明唔明？定系试下呢边咁样明唔明？定系咁样明唔明？ 即系佢有，你觉得佢讲长长线有啲 系啦，佢会有个心， 就唔系交货。 同埋我觉得呢个可能都系一个小班教学嘅点，就人少 啲， 唔使成班三十人咁样坐喺度，即系十五十五咁样，十五个人佢就啊，你呢度咁样先系咁样咁咁咁。同埋佢就系第一个话，不如你放学咧，我哋补习啊。咁我梗系唔想补啦，跟住我同佢讲唔使啦，我补，我有补紧。 其实佢好好啊， 系啊，佢好好噶。 你谂下补习几多钱，我都话880蚊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堂。 所以佢系唔使钱嘅呢、這个， 唔使 佢 意思 系 学校，即系啊，你都可以留低咁样。 佢都要再教你 噶嘛。但 系 当时边个想留学校啫？系咪？ 有人参加咧？ 有啲人参加，嗰啲人咧。我其实咧当时有啲鄙视，因为我觉得佢并唔系想补，系想黐住个 miss 嘅。 哦，即系好似 系啊，当时好多人嚟教，好憎 佢，只系想黐住个 miss 啫。 有啲人真系中意黐住 miss， 系咁倾偈噶。 系啊，佢并唔系想补习 咁样摆 啦。我就唔想，我就答佢，我仲要我话吓唔使啦，我而家一个礼拜会去一日嗰度，即系天后嘅补啊。咁佢哦咁好啦，唔紧要啦咁样。我唔记得后嚟好似中我哋中三定几时，因为佢好似教咗我头含啲一年定咩就。转噶啦，即系冇咗噶，跟住佢结婚啊，我哋去噶，佢教堂个校礼咧，我哋去睇嘅，即系去观礼啊，然之后就影咗咁样。但系而家佢喺边咧，我唔知。 哇，佢喺大度， 希望你听到。 系啊，佢令我 对你嘅告白 好啲，起码咧嗰阵时佢好兴有个方法，后来都冇噶，亦都冇人试过，就系佢叫我哋每个人买本簿啦。 啊，叫嗰本做咩咧？杂咩杂数杂数簿啊，定唔知乜噶？ 杂数 即系用嗰本簿嚟计数啊，即系写晒啲式出嚟，唔系净系俾练习或补充嚟用嗰个嚟计啊。佢又写帮你写翻应该点样解啊，系啦，好啲。后来冇啦，拜拜。最后户口都系合格嘅，拜拜。 可能你真系如果真系有喺佢呢个咁嘅教学方式，又真系有好用心去， 我 觉得系得嘅，真 系。系啊，但系咧，我真系细个除咗 抗拒咯， 都好难嘅，因为我觉得成日都补习咧，嗰、那个天后嗰个补数嗰个 miss 都有问我噶。佢即系通常我怀疑佢对得耐咧，都会知道你其实唔系真系咁蠢噶嘛。即系唔系觉 得你冇心咯， 即系佢会觉得佢有好多人都好多老师问过噶，点解你中文啊嗰啲嘢咁即系咁快咁谂得咁好写得咁多，但系你数学咁样嘅咧， 冇得解。 其实冇得解 又系啊， 你 听过两次起码。 你问我咧，你话我系好抗拒数学嘅都系，但系你话好啦，如果换转系而家。再去理解啲嘢、 啊， 可能会好啲噶。我觉得系咧，当时你 系 一个， 但你都 系 眼瞓噶， 开唔到。唔系啊，我觉得系你喺嗰个细个嘅时候咧，你首先你唔中意抗拒，已经系一样嘢。好啦，你抗拒之余咧，你个脑咧唔想去理解啊，即系唔想谂啊。 唔系，我都 觉 得同埋佢哋嘅教学方法都有啲问题。 都可能， 我 觉得 我系觉得系因为有人影响咗我，令到我惊咗数学，即系你。一瞓觉俾人闹，闹完之后仲要成批成班面前冇用力啊嘛，系啊， 即系会 令到我反叛。其实本身 更加 唔 想， 系话唔想学，系个情绪就唔中意，唔中意你就唔中意咯。 我 系 唔中意呢个科目啊，后来我觉得。 但明明暗恋我数学老师，但系都系唔中意数学， 唔关事咩呢个？ 数学老师话数学老师，数学还数学。 我暗恋都系男人嚟，白啦喂， 系唔系暗恋数学啊嘛？你点？我 系 觉得未开窍，即系你唔会想去知。 咁你好中意中文，唔代表你中意你个中文老师。 我都几中意佢，几爽朗嘅中文老师。 教佢中文都净系可能 系啊， 我觉得系未，我觉得我自己系 未 开 窍，你而家都未开， 而家唔系你个人咧唔会理唔拒绝去理解一件事啊， 老想老啲蛋未生埋， 我个人 唔清晰 认为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嗰个叻嗰个擅长嘅嘢嘅，咁啱呢样嘢就唔系你擅长，你都唔需要夹硬而家去学噶啦，我唔觉得你会开窍， 咁我唔会而家学，我意思系可能而家你去再做翻一啲佢讲佢教书。可能你会接受多过以前， 但你唔系擅长呢样嘢。 我哋 而家 student A 同 student B， 因为如果连计餐饭嘅钱都唔计嘅人，应该冇可能。 我拒绝去计啫。我意思系，我如果主动去了解，可能会比以前聪明过，即系个醒，因为理解嗰件事可能会好啲啦。 好啦好啦，停一停先啊。 并唔系话我而家要去做， 咪就 系 咯。 即系而家大个咗咧，就会分成 你 想 明啲嘅，但唔代表你 想去同唔想去咁，即系唔系理解噶嘛？ 唔系咁样， 系啊， 唔系我反而系大啲咧，我又唔系 student A， 都唔系 student B 嘅睇法，因为我大咗咧，我有做过补习老师， 系我都有做过， 系帮人补习，我就发现咧，一来系你两个月嘅讲嘅点都系有嘅，即系譬如一系就好，一连串反应啦，好抗拒俾人闹，即系一路一个死循环，就令佢更加好抗拒嗰个学科嗰件事啦。亦都有 Y Y 所讲，你细个啲嘢真系唔谂明就唔谂明噶啦，即系大咗先屌咁好简单噶嘛， 即系用心啲去做就得嘅 咁。咁但系都发现咧，嗰个教学方法都好重要。我先唔讲数学啦，数学即系大家小条筋就小条筋，我讲净系。普通的文科，即可能小学咪中英文同埋常识啦，系咪？我哋嗰个年代 ，OK OK， 大咗即可能中学嘅时候就多少少啦，可能有中史啊或者咩时候咧，我发现咧每个人咧嗰个记忆个方法或者佢吸收系点样嗰下 都唔一样噶， 都会连到系啦。咁所以嘅时候咧，我就嗰日觉得咧嗰个老师或者个补习老师 教你 点样去发现哦，原来你咧要咁样先记得嘅，原来你呢个小朋友系要呢个通咁样先记得嘅。 咁啊大镬啦，个个都唔一样，嗰个老师 其 实个个 都唔一 样， 同埋咧补习老师通常有自己一套噶嘛。 系啦。 咁所以嗰啲細路，如果你話誒佢補習寫得唔得，就係因為嗰個細路同佢夾 唔 夾， 係啦，係啦。因為我都見過，唔係就係我媽，好多補習老師有啲老師就懶有趣嘅，即係佢懶係活動教學咁樣。 讲紧小学嗰啲啊，诶嗱，我而家咧教你首诗，唔知系唱埋首诗出嚟咁滞嗰啲咧，人但系佢唔入脑就系唔入脑，唔 系我大 个就唔明咯。 系啊，我大个咗发现咧，我其实咧成绩唔系好差，但我最差嘅就系默书同埋背 即 记 嗰啲系啦。 咁我就 发现 其 实 我觉得我自己有少少 错咗方法， 阅读障碍嘅少少。 而家 即系你我譬如我会记得个样个图， 但系唔记得佢。detail 嗰啲字嗰啲 系啦，我记得晒个内容，即系我系图像记忆嘅人嚟嘅，原来系咁，所以你就要用一个方法，你唔了解自己点样去学习咯，即系好似 Y Y 咁，可能大个咗，佢知道哦，原来我咁样学会好啲嘅。 哇哇，你觉得自己系边款啊？ 系啊，有机会学到数学。讲 紧以前真系叫做 啊嗰啲啊，即系你写 记系得嘅。 你一谂翻你边款先， 我 觉 得 数 学嗰啲好 要理解 要理解 嘅， 咧可能要慢啲啊，或者讲多几次。但系咧以前系拒绝听，就佢唔知啊， 已经删埋咗啦，直头 删埋 咗。同埋又。好似讲抗拒都系，因为越你越唔识越低分，你就觉得唔想唔想去啦。咁、 啊、 你一路一路形成一个即系循环，就系你唔想接触，越唔想接触，大个咗更加 你会发现自己以前 中学仲差过小学。 唔系我意思系有阵时咧，好难去，即系可能有啲家长咧会真系将个诶佢学校算咯，补习咪算咯，唔理佢啊。就是由他啦，去补习咯。 最紧要做晒功课。 系 啊， 即系唔好烦啊，合咗格就得啦。但我其实有阵时候会觉得，佢可能嗰下达到咗呢个 target 咧，即系搣到可以咧，其实佢都系唔明嗰啲嘢。 可能 都系用翻噶。 我嗱，其实咁嘅数学咧，如果嗰个老师讲一次咧，我即刻都做得翻出嚟嘅。但系咧，当我自己。 要捞翻出嚟，捞 翻出嚟就我都攞唔翻出嚟啦。 系啦， 即系其实我当时理解到， 唔系你自己嗰下，净系嗰下做咗， 你冇吸收到， 你用唔翻，即系你不能够。 即系第二条一样就系唔识噶啦，咁。 系啊， 唔系第二条一样嘅话咧，可能有人讲个公式俾你听，你做到嘅。 系啦， 但系冇 你自己去谂嘅时候就谂唔起系用呢个公式嘅。 系啊，因为我譬如我系 我都有咁样 嘅，系咪啊？ 系啊。 转唔到弯咯， 唔系转唔到弯， 我系转唔到弯， 系冇吸收到， 系面嗰阵。 人哋嗰 阵时 候你明噶，但系你做嘅时候就唔记得。 系好轻噶嘛，呢条公式一路拆落去啫嘛，我识拆。 我有水同时候做好晒噶，考试嗰时唔记得 晒。我唔知杨怡系咪嗰啲题目咧，如果佢净系得条式嘅啫，要你计，冇事噶，你咪计咯。 系啊，冇错，做 到 噶， 即系一堆字嗰啲就唔得。 跟住成版都系一百条都系咁，我冇嘢噶，计咯，唔做 系啊，系做到噶。但系如果你当你唔记得条公式，因为你去考会考系冇得写公式噶 嘛，系啊， 咁你就唔记得晒啦， 收 个 皮啊，收晒皮， 即系就好似咧，我其实好惊英文串字嘅，咁、哦、但系我咧去澳洲读书嘅时候咧 ，Miss 就话唔使惊嘅， 系咪即系嗰个阵味好？ 唔系，仲有其他有个巴西嘅 Miss 嘅，有个另外 啲味得唔得？ 我冇嘢嘅佢，佢话我十五岁啊嘛，睇落。 So good， 系啊， 所以你记得佢，我记得。 系啊，咁佢就佢会鼓励你串字，佢唔会话啊、哎、你串咗咗或者点嘅，同埋我哋有 open book 噶嘛，咁、 啊、 我就冇咁惊 啦，冇咁大压力啦。 系啦、啊，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咧我 系得嘅， 系啊，串出嚟系啱嘅，但系我一直冇信心， 你记到噶， 冇信心咯。我觉得嗰样嘢好紧要都，所以香港嘅老师可能都系啊， 好系啊， 我哋有惊佢， 尤其系补习噶啦，因为补习咧比学校咧，我觉得佢哋有时睇咗我妈咁多年啦，即系其他补习嘅人或者佢补嗰啲人啦，我觉得佢哋咧成日都咧有一个好似，即系如果 sales 要追数嘅话咧，佢就系要追到。总之每日嘅 target 咧，起码佢做晒功课，行出呢个门口， 系梗系啦， 要温晒默书，行出去，然后默书翻嚟咧。合格都算一定要可能80分以上佢先觉得可以搣到呢个 target。但我成日觉得佢挂住搣呢个 target 呢系冇諗过嗰个细路。 即系好似 追溯 咁 真系。 究竟系佢识唔识啊定系得唔得㗎。 系啊、 嗯。 不过我呢都有即系做过补习啦。我根本冇系唔鍾意补习嘅人、 啊、 但冇得冇得冇得拉费呢。都走咗去做补习啦，咁当时有 要补习数学嘅人去帮人补习， 我唔系补数学嘅，我系帮佢做功课嘅， 都有数学功课噶， 系啊，即系 但系嗰啲加 减 数应该 OK 嘅， 即系小学嘅，即系要功课帮佢辅导，即系帮佢做晒啲功课啦，都系唔系帮 佢 做，教佢即系搞掂 佢做 晒 啦， 默书嗰啲咯。咁嗰阵时，所以嗰阵时系因为又读紧其他嘢啦，咁所以就有一边咧就做下嘢就赚钱，咁就去咗做嘅。咁、但系。你想想其实我都不是很喜欢做啦不是很喜欢补习啦但是那时候就试下我都怕的。因为其实呢有一样东西又是的你识样东西同你怎样教人是两回事的嘛。 有些人是不识教人的。 教不到的大镬啦是不 是我识做但怎样解释给人听或者叫人 咁好在因为当时咧嗰度系属于咧由细啲俾我教嘅， 一年 班咯。咁嗰啲细路咧当时系一年班啦，咁嗰时我好细个， 一年班就 补 习 啦。系啊，唔系佢唔系补习嘅，因为佢冇人睇咧，咁佢就 上少少托管嘅成日 带佢去嗰度咧，咁就横 掂都系啦，帮我搞掂佢。 但系你就要帮佢搞掂晒啲功课 先 走得咯。 因 为 佢六 点 先翻屋企，咁佢六点放工就抽 佢 啦。 其 实 佢成个晏昼都喺度噶，咁跟住咧你就要睇佢啲功课，教佢做啊。哦，佢做完咪对咯。咁嗰阵时因为嗰度咧亦都有有晒答案嘅。即系其实唔系我逐个逐个睇，可能有得有本嘢俾我对咁样改好，咁佢错咗咪话俾你听点解错啊？嗱，从呢个途中呢、這个过程咧，我就对自己细个点解了 解下， 点 解 会咁样？系啦、 嗯， 因为我都睇到原来我教佢嘅时候，我用咩方法教咧？ 系啊， 嗱，我识解释嘅一加一等于二啦，但系你唔系都话二啊嘛？咁你就话听二冇用噶嘛？点解会系咁咧？你就要用啲方法，可能 令佢明 摆到一个苹果同一个苹果加埋，即系你话俾佢听，你唔可以讲二啊，点解你唔知嘅咁系啦？ 系冇用。 咁同埋咧，因为嗰阵时系好得意嘅嗰个补习咧，系譬如你一年班开始教，啱啱嗰时一年班教嗰啲小朋友啦，嗰啲小朋友咧二年班都系继续你跟嘅，咁我就跟咗佢哋三年嘅，咁所以咧我系有一啲系真系有三年都喺度咧，系好似陪，即系好似同佢一齐， 日日都 对 住佢咯。 嗱，其实好搞笑噶，有啲小朋友咧，佢好黐你噶，因为嗰阵时我都系细个啦，我都可能唔知二十岁到 嘅 啫。 嗰啲好黐 miss 嘅， 系啊，即系佢都系咧，因为其他人咧，其他人系老啲或者大个啲，即系佢哋咧唔系你爸爸妈妈嗰种啊嘛，你又同佢日日都见， 可能对对系姐姐，细 路又好中意同姐姐玩 嘅，因 为 嗰阵时系一至五都见嘅，跟住佢哋会有阵时咧好搞笑。最记得系佢哋咧有一个女仔咧细细粒咧好中意跟我嘅，因为佢好叻嘅，即系佢唔系 唔使点样 唔使点样理噶，佢好快做下啲嘢，啲嘢好整齐，啲字又好整齐，跟住咧佢就好快做完，跟住佢就会咧好搞笑，佢就成有阵时咧行埋嚟企喺度咧搭住我大髀嘅，即 系 好似一个佢唔记得咗，系佢就会黐住，跟住佢阿妈仲话：哎呀，佢唔食饭嘅，你帮我闹下佢。跟住我想话我点闹佢？佢你即系佢觉得咧， 你 讲咧，佢 听， 佢就会做，或者佢可能翻屋企。就会讲咯， 系啊， 有阵时佢就好得意，翻屋企会讲翻，可能佢就会话啊 Miss 点样样系啊 ，Miss 叫我要好好地食饭啊， 唔系即系佢话佢你讲咧，佢就会跟你做噶啦咁咯， 系啊，因为佢哋觉得呢个人好好，佢就想跟佢啊嘛， 但系都有一个就系咧，我成日听到我妈嗰啲家长同佢讲，哎呀你话下佢啦，佢唔听我讲噶，佢就惊你嘅啫， 系有啲就闹啦， 系啊， 唔系我都有闹人嘅，但系嗰阵时我就唔系话闹得好金嘅，因为我始终系比较即系年轻啲，即系唔会咁样闹人，即 系。 我都有啲惊，喂闹你，因为点会俾即系俾你阿妈闹噶嘛？都唔知闹得太金唔得噶嘛？系啊， 咁叫你闹佢，未必真系要闹佢噶嘛？系咪？ 所以我都唔会学到好似以前我细个话嗰种打佢闹佢嗰种咁金嘅。 而家唔得噶啦， 系因为俾人投诉嘅，点知啫？ 但我 细个 嗰时候见到我妈咧，佢都 有冇打人？ 有打噶。 打手板嗰啲 系啊，佢间扯打佢，同埋我见我妈扯耳仔咯。 哦，呢、這个。难啲 啦，即系你幻想一个大人坐喺一张台度啦，长方形嘅台啦，然后个小朋友咧喺个台嘅对面对家，佢就掹住佢之后对家一路沿住个台一路拉到佢侧边。 而家唔得啦，聋咗咁点样噶？系 冇嗰阵时候见到佢好多呢啲嘢， 太脆弱啦，掂下都唔得噶。一阵佢翻去讲就闹告你。 但系咧好笑，我就觉得好得呢个姑都得意就系以前咧咁样拉嗰个靓仔就喊到黐咗线咁啦。但可能个起因就系佢唔见咗张工作纸啊。即系坐好耐都唔做嘢啊！嗰啲咧就会咁样噶啦，系啊，佢就呢把鬼呢把咁样，一时就拉 我都有试过闹嘅，但系未至于要去到咁坚嘅。 同埋有啲咧，我见我妈咧，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就系咧，佢唔系闹嗰个人，佢我而家谂翻嗰个 term 声咧系冷暴力啊！即系咧，我妈咧个见过佢啊，成可能嗰个小朋友个书包成沓嘢啦，功课啊书啦，佢抌咗垃圾桶啊，冇做啊！跟住抌咗佢啊，成个，一系将成个书包抌出去啊、 嗯！ 你唔做，我买咗出啦，唔好做，我叫你阿妈接你，嘣咁样抌出去。因为佢出边咧，嗰个好似个房咁啦，出边系 lift 口嚟噶啦。 会唔会有补习？嗰啲同学补习知道边个系你阿妈？ 唔出奇啊！即系因为 有冇遇过呢个人掉你书包嘅 miss 咧？ 掉出去，唔好做啦，你唔做嘛？嗰啲啊。不过有呢啲咧，其实我一谂翻咧，嗰个细路会有心理阴影， 可能噶都。不过以前冇而家咁话，点讲咧？ 你而家可能会话佢影响佢情绪，可能佢会傻，即系个细路会谂埋啲嘢，系啊，你知而家啲情绪病噶嘛？ 咁 Miss 企我都嬲佢，嬲到而家， 佛企都系一个好 normal 嘅对我。 但系而家你好难用呢啲咁极端嘅方式去对啲细路， 系啊， 好难。 都系我而家我阿妈都冇呢味嘢嘅，但我见过佢又咁样，唔系闹到咧。 但系有啲细路真 系 好曳 嘅，系啊，有啲又真系好有趣，有啲真系你要， 但佢越系咁对我就越想曳， 唔屌唔松化啊嘛，咁讲。 系啊，我都试过有啲好曳烂地噶，唔做。做嘢噶，跟住无啦啦喺个凳上面，即系玩咯，即系 跳上去啊！ 唔系啊，即系喺凳底啊，喺度搞啲搞路咯。 但系我而家咧，我教我补过啲人补习，我都系补一二年班嘅，亦都有啲系佢个名字都唔识写，我教佢写嗰啲咧。跟住咧，佢哋好有趣系咩咧？佢哋一方面咧，我好矛盾嘅，唔系佢有趣，我矛盾。我一方面，我心我都做个细路，我梗系知你净系想将个擦胶切碎再磨成粉，就唔想做英文啦，明白嘅。 玩咯、 啊，系啦，好好玩嘅，磨个擦胶。 呢个时候你就 系 嗰个 Miss 嘅心态 啦。我就知，我知道 摆烂都玩嚟噶啦。 你好傻，你梗系切晒粒先磨啦，咁点磨啊？即系你去 啊，即系嗰个 Miss 话，即系讲大话唔识，叫阿妈打俾我啊嘛。 系你唔识噶啦，擦胶梗系咁样磨先过瘾。但呢方面我心想快啲啦，你坐成个钟都未做完嗰份英文做乜啦， 嗰个天后 Miss 咪就係咁 会矛盾到爆炸， 半个钟仲觉得上堂上嗰堂啲嘢， 唔系佢温柔好多嗰、那个天后嗰、那个。 不过嗰阵时咧，即系教，即系话我要去做补习啦，即系我就好都好惊，因为我冇试过教人，同埋我觉得自己唔系真系好叻啦，点可以教到人啫？ 咁又你又唔系唔叻嘅，你净系数学渣啫。 即系我意思，我有我冇谂过自己一个 会教人， 以前细个都系唔掂嘅人，点会走去？教人咧，我系有啲劣嘅，咁但系因为佢系由细个开始教我先接受， 好 因为佢就话嗱细个咧你就可以控制多啲，不过就耐性要多啲咯，因为可能好多我 因为佢真系唔识噶嘛， 大个佢好定嘅，坐喺度做嘢，但系问题 系 嗰啲内容你就要深啲啦，所以我都好惊嘅， 我惊噶， 唔识噶嘛， 高年班嗰啲我惊，我最惊系咩咧？你帮佢默书啦。 系啊，点英文 都唔 捻识 读嗰啲字， 系啊，我明啊。 好在我收尾教到三年班就冇教。 唔系，我后来谂到个方法处理呢个事情。 而家有 Google 噶嘛，怕咩啫？ 唔系，当时都未，我帮人补嘅时候未兴嘅，都未去到咁快。我之前做咩？你读一次睇下， 睇下佢点读系咪？ 系啦， 都系嘅。 你读一次先， 系读一次先，嗱系嘢咁样。 老师点答你噶？点教你噶？ 推翻波先。 同埋我啲功课有答案，我有少少，即系我就算我唔识啦，我自己理解。做一轮先， 系谂一谂先， 教佢。 我会同我做其他嘢先，我谂下先。 系啦，咁诶，唔好烦我，系啦。 我有咁，我最惊系真系呢个屌咩？ 不过我最深印象咧，系记得有一个细路系应该有强迫症嘅，即系佢好细个，谂佢一年班已经，即系佢幼稚园嚟嘅时候好 B B 啦，即系上一年班嗰啲系由幼稚园上嚟。 系啊， 咁当时佢咧仲系好。点讲咧？未受到压力嘅细路嚟嘅，系一个男仔咧，好细个，其实几得意嘅。本身佢嚟嘅时候咧，都几可爱嘅。咁你觉得你知一年班嗰啲好傻下傻下，又 B B 地咁嗰啲咧，好啦，后屘咧佢开始失去呢啲 B B 啦，因为咧佢接受默书啦、测验啦，又开始做好多功课啦，就唔系以前啱啱开头嚟，你喺幼稚园上嚟写几个字嘅啫嘛，有颜色嘅啫嘛。我睇住佢系受到精神压力嘅，因为佢原来喺我地道补完习咧，翻到屋企都已经六点嘅七点食完饭咧，佢阿妈再拎翻所有嘢出嚟，再同佢温一次，然之后佢咧有个好严重嘅病，就系每一次咧佢写字咧。都会不停擦完再写，擦完再写。 佢觉得唔， 佢写得好好嘅已经。然之后咧，佢唔系蠢噶，佢 OK， 所有嘢都好整齐啦，啱晒咁滞，啲功课好少错噶。跟住咧，佢每一次咧走嘅时候咧，佢只手都要扫过晒咧柜桶啦，再扫台面啦，摸匀晒。但其实已经行开咗，推埋张凳，再行翻翻去。嗱，你谂下，只一个六七岁嘅细路， 呢个唔系强迫症，系焦虑症。 系 你搞错。 唔知佢每一样嘢都要直噶，佢啲纸要扑搵只手扫直噶。 嗯， 好奇怪噶，佢夹好晒再打翻开，再扫一次噶。跟住我觉得佢后屘我睇到佢越嚟越 系 咁，即系开头唔系咁噶嘛。咁佢去到二三年班，我先发现即系佢阿妈好严重嘅， 佢 又讲，佢又话俾我听，我见到佢咁样，跟住佢阿妈系啊，佢夜晚翻去咧，要擦过晒，做到十二点几喎， 哇， 跟住佢要擦过晒，再由头写过，佢仲一路手震一路写噶，即系喊啊，即系佢觉得好紧张咁样样做，跟住 太焦虑， 点解会咁嘅？我后屘咧到我真系冇再同佢补习，即系我。 嘅位置咧，佢仲系咁。然之后我 feel 到佢嘅精神系差咗好多嘅，即系佢个人系 瞓都冇够瞓啦。 你点瞓啫？细路 全日， 喂，谂下你十二点嘅十一点仲做紧，跟住你第二朝细路八点就要。你七点零要起身嘅咯，谂 六 点， 六点就起身，七点翻学。 咁你谂下佢其实 全日咁样， 系啊，我觉得佢咧应该系有精神病嘅， 唔知 系 点， 系啦，唔知点解大个咗，因为 好多新闻， 走之前咧佢仲系咁， 都系咁样。 我有同佢阿妈同佢屋企人讲噶，阿爸讲噶，我谂佢，但系其实我觉得暗中佢阿妈都 系 有啲压力嘅， 先系主打， 系啊， 其实。 系啊， 所以点解而家好多身边嘅人都系俾啲细路去啲 happy school 噶，读。 所以你 话 你俾唔俾佢补习咧？但你又可能会觉得有啲，即系你 咁 你家长见到 小朋友应否去补习？小学嘅讲小学啫，应唔应该？ 睇翻佢嘅成绩。 如果你哋唔系，如果嗱，我你觉得应唔应该？假设你有个小朋友一年班，不论男女啦，佢已读 一 年班啦，咁应唔应该去补习咧？ 我会觉得嗱，即系我有一个细路啦， 佢下年嗱，跟而家 你生咗啦， 系 假设佢嚟紧今年嘅九月就去一就一年班啦，你会唔会 send 佢去呢啲补习咧？ 我会咧，首先其实可能如果一年班到三年班我都 handle 到咧，我会自己教先嘅，即系唔会使佢补习住，睇下佢系点，同埋尽量即系唔使佢咁压力去啊，即系试下。唔好嘅时候佢 用你，即系你自己教翻佢先， 或者我帮下佢睇下点先。但当然你话佢已经去到四五年班，可能啲心咗啦，搞唔掂，系因为我搞唔掂咧。如果佢嘅成绩真系好差咧，我会睇下点样，真系可能先 觉得佢要去， 冇错。 OK， 但系一年班真 系 好惨，冇去。 我觉得一年班就点都唔补习噶啦，就算我对住佢，我都唔会俾压力佢嘅，我觉得有佢。因为我觉得即系好似你要令到佢中意学习或者 系 enjoy 嗰件事， 起码唔好厌恶先。 咁但系可能就会问同 Miss 讨论下，到底佢嘅进度跟唔跟得上？因为咧、通常 差 呢通常咧你一去到五年班先补习冇用， 好太迟 啊，系啊 too late。所以如果你二三年班反而佢真系 打个根基系咪？ 好基础好重要， 系啦。但系睇下二三年班，佢如果都系中等程度，我都唔会由佢噶。即系如果除非佢真 系 好差， 系即系 包尾， 系搞唔掂啊！你都佢讲极都唔识， 系同埋我觉得好似我其实咧数学，如果佢只系识得计下加减数。即系唔食饭冇问题， 我而家都系食加减同个乘数。 我觉得系冇问题嘅，系啦，同埋而家有 AI 咁啊，好多人帮到电 脑啦， 系啦，佢生活到就得噶啦。我都觉得唔使点。 我 觉 得系因为我教唔到嘅话，先会考虑咯。 系， 如果佢自己真系 handle 到， 我唔会教嘅，因为我觉得我教佢，我同佢引发佢，同佢之间 同佢关系变差， 有啲系有啲要抗伤呢个。 我想做好人 ，OK， 你想扮好人， 你想扮好人， 系啦，我唔想同我小朋友 我就系不 够 善良， 我想同佢做朋友。 系，Let's go have fun， 做啲嘢系 啊你，拗，好啦， 我咁睇啊， 到底我哋系唔系虎妈咧？ 我咧一来咧就怕杨怡讲嗰只， 你想 即系如果我自己对住佢咧，我碾死佢， 系啊，惊自己忍唔到， 我 会 跳起， 虎毒不起， 跳起铲扁佢，系啦，我唔想 佢会变咗， 我唔想咁样，亦都唔想咧，好似一翻嚟我追佢，点解快放咗书包，然之后系点样？ 我想佢放得佢放学嘅时候，我接佢嘅时候同佢一齐雪糕， 系啊，即系 我想系开心嗰一种。 咁但系咁，我知道咧，嗱，当喺香港啦，即系我哋都系香港，佢亦都当然有啲人就话，梗系送佢去国际学校啦，唔使烦啊，即系少啲嘢 啊嘛。 我哋而家讲我哋普通一个香港普通人家， 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即其实唔会，我哋都可能够钱请到姐姐一个，或者请唔到姐姐。假设我哋一结婚啊， 屋企人帮你 系啊，凑嘅，可能阿嫲凑或者阿婆凑点样嘅时候，我会觉得我都会咁算啦，你去补习， 阿婆帮佢补习咪得咯， 食屎啊，千祈唔好引起战争。 跟住你都会觉得佢喺补习室又做好啲嘢就得啦。 我会。我以防咧，头先譬如 Y 讲个 case 就系佢明明系幼稚园，我好开心啊，写下字啊，咁样试紧弹唱下歌啊，咁样。 小学就 突然之间经过咗一个暑假之后，就要因为我好清楚一年班真系好卵惨噶，佢突然之间全部嘢， 佢成个饭咁样都唔识，点补习啫？黐线！ 我真系嗰时我自己谂，如果我生小朋友，都我当然多谢喺香港普通嘅一个咁样人家，我都觉得 OK， 我都会要佢去补习嘅。同埋我会我但我反而会我自己都要做啲嘢咯，即系我事前就会叫佢可能要写下字啊，即系要我都要帮佢，我唔可以净系同佢玩啊， 即系少少底都要打下，升一年班之前，不能够太过吃喝玩乐咁咧，佢转变太大咧，佢都受唔到。 我觉得都系引发佢嘅兴趣会好啲咯，即 系我会都系嗰个尽量都系你搞掂基本嘢啊。系、我都会好想学杨怡话斋，哎，我哋收科学，我哋去玩啊，我哋去。 系啊，我最想系咁、 哎。走我哋食雪糕啊，翻屋企啦咁样。 系啦， 翻屋企唔使闹佢噶啦，即系食下饭。 唔好大家关 系 好差。 系啊，我唔想个关系好差，情愿将。 但当然我唔想中到佢第时变咗个霸王嗰啲人啦、啊。 我想将佢教学呢样嘢，不如俾 人哋教。 人哋教啦，我惊我连死佢。当然我可能。我而家睇咗咁多年我教过，我都觉得我应该都要帮佢温下书嘅，即都会嘅。 会嘅。 系啊，串下字嘅，即系默多次瞓觉啦。 会问佢咯，即系问佢意愿，你想唔想啊？ 系你识唔识噶？ 系啊，需唔需要陪你啊？咁咯， 就算噶啦。 好难啊，我觉得教学系一个好难嘅事情。 同埋我会 prefer 可能小学真系要去补下习嘅。我觉得一来佢要面对下出边其他人，唔好成日得学校同屋企人。 我觉得三四年班之后可以开始接触多啲人咯， 同埋出边嘅人，可能佢有其他人，即系学你话斋，其他学校嘅人，其他区嘅人，其他唔同年纪，然之后 group 埋一齐。你嘅补习老师都唔系你成日对住嗰啲屋企啊，啲咩其他亲戚 多啲咁嘅嘢， 接触其他系啦，知道其他人 嘅 嘢，唔好净系得学校、屋企、学校、屋企、学校、屋企。 姐姐 系啦，我觉得咁样唔好。 手机、电话， 而家仲衰 iPad。 又接送啊，又话咩边个臭啊，跟住又上校车啊，都唔知出边条街系点样，我觉得唔系几好，不如接触下其他人仲好。如果唔系讲真， 不过我哋唔系阿妈嚟嘅，唔知啲阿妈系点谂啦。 我怕咧太乖咧，你去到中学系扑街啊。 嗯， 青少年期嗰阵时咧，你真系大镬啊！你太 但其实我细个好乖嘅，但系中学时候就好曳啦。 即系会系极反，即系一嘢就反咗，一系俾人虾到扑街，中学都见唔少啦。即系佢太过仲喺小学嗰啲人咁咧，真系搞唔掂。 太单纯又唔得，我觉得 系太单纯唔得嘅。 有啲好保护噶嘛， 系啊，太保护咯，咪就系、 是。即系唔知原来咁有咁多啲咁古灵精怪嘢，或者啲人。 我觉得佢可以有单纯，但系唔可以就无知咯。 系太过吓，我唔知道我咁样嘅咩？ 系 啊， 我觉得唔系好得咯。 原来补习啊带出个话题咁有啲 咁严肃嘅 系啊， 好严肃咩？ 少少啦， 即系好正经咁样讨论， 系 咁啊！补习都影响到好多嘢噶， 原来补习系会影响，或者 有 噶、啊，你嘅功课啊，你嘅成绩啊，对我哋人生系好大嘅一个好影响嘅。其实 咁佢影响仲嗱，当时可能你浅层第一下睇就佢合格，佢做到啦，佢过咗关，但你之后睇可能会影响佢成个。 系啊， 成个人 或者你哦咁唔中意补习， 或者受到欺凌喺补习，都喺补习嘅时候受到欺凌， 有噶， 跟住日记成世。 系啊，或者系啊， 可能嗰个俾我妈拉耳仔嗰个记一世。 有时候我都谂翻当时教嗰几嗰啲细路而家点，因为已经好大个啦都。 我嗰阵时教嗰啲而家好似应该我谂佢十七八啦。即系当时我教过嗰啲一二年班嗰啲人， 因为我记得我走嗰阵时有几个咧，系有一个头先我话嗰个细细粒嘅女仔啦，同埋有个女仔都唔舍得噶。佢话吓你唔喺度啦，咁点算啊？咁咯，当时我都好搞笑，好似 B B 咁，因为佢哋跟咗好耐咧，三年啦，跟住佢就话：我吓你都要继续补习噶，即系佢哋有继续喺嗰度补习嘅。但系我记得有一个咧，直情话我唔去啦，即系心谂佢真系冇去啊。 嗯， 因为佢比较又系反叛啲，即系佢就。即系话而家都唔系嗰个教唔去嘅咁啊， 咁更何即系好似有感情咁。 跟住佢又懒咧，因为冇人话佢啦，跟住佢阿妈真系冇叫佢去。 冇人话我咪唔去咯。 系啊，跟住嗰个唔知点咯，因为佢系比较难教。 唔使担心咁多嘅，咁佢第时都会有。 佢而家出咗社会咯， 讲天明 都唔知会认得佢。 咁讲，佢哋认我哋咪易咯。 其实偶尔我会谂起呢啲小朋友， 有 即系唔知佢点咧之后，而家咁咯。 我记得我教过一年班嗰个男仔，我走嗰阵时候好似系二三年班，即系中间我都有去睇下佢嘅。佢个妹噶嘛，佢个妹都系嗰个补噶嘛，我知道佢后屘去咩中学啊，而家系点啊？ 好大个。 佢都系麻麻地，听讲。 哦，即系之后嘅都唔系读得好， 系啊系啊， 读书唔 系 好叻。 有啲人真系唔系读书， 咁读书咧都唔代表啲咩嘅， 系 啦， 冇错。 我都觉得好可嚿饭咁，但系俾人虾到扑街咁咧，真系搞唔掂。 读书好有佢好处， 但系反为有啲以前读书好咧，即系出嚟社会做事就好平平无奇。 我哋而家见到好高分低能啦，同事 系啊， 但 系 都有啲成绩唔好，但后来做嘢好乖嘅， 系啊， 好曳嗰啲人咧，突然间大个咗就好生性， 好正经做嘢 噶。 性噶， 我都翻性噶， 我反叛过，而家好唔反叛啦，乖到不得了。 好啦，我哋而家中学生翻谈恋爱， 好啦， 小朋友应翻去补习， 饮杯， 饮杯耶， 系。 Hey, who? What's up?